锵锵三人行，你们好，这是窦文涛，还有徐子东和梁文道。你干嘛要眺望我的头顶？ 我现在发现他这个头发原来有点像那种卡通人物，有个很有名的一个欧洲卡通里面的丁丁，那个头发有点像这样子。 哎呀，刚说了你像一休，现在就环抱我以丁丁 啊。对啊，真的，你不觉得你像丁丁吗？你这个头怎么剪成这样子啊？ 反正这是凤凰卫视的发型师剪的。 哦，那是了不起的。 反正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我们只能希望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了。 比如说头发看起来年轻 啊，是吧？谢谢。这个我是说呀，有很多这个观众啊，有时候也经常会给我们提意见，比如说这个杯子非常的难看，这个格调非常的低俗，等等等等。 没说格调非常低俗，就是说杯子难看。 他是说杯子非常的难看，我格调非常的低俗。所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你这个，因为这个咱们中国啊，这个亚洲吧，它这么个电视发展水平，你要能够理解，做哪一行都不容易。 我有一次碰到一个朋友，他那是一个很就生意做得很成功的朋友，他居然也知道这个节目。然后他 什么意思？我们节目很差吗？ 体育生意 不是 我们节目， 海外 的 生意 人看， 海外的生意人呢、啊，照理说不大看这类的节目，但是他居然看完了以后，他还夸奖一番，那个夸奖我很开心了哈。然后他做了一句总结，对我很伤心。他说基本上呢，这个排国第一，量人量三的这种节目。 基本上不是漂亮的人漂亮衣服这种节目， 是那种讲话讲点东西的节目。 对， 你 我以为我们是亮人亮山啊，对不对？ 哎呀，我没这么以为过。 你这个太太每天选的衣服都不错。 对，人家家里的太太是人有精心配搭过，但我们这个 哪像你像是没照顾好似的。 对，我就是没照顾好。然后你还看我们这个环境，你看我们这桌子的椅子，刚刚我们是还议论了一下这个椅子嘛，这个椅子左右两张还是不大一样的，就算是一样也没什么办法，这椅子太差了，是不是？ 导演不让你说你还说 暴露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做节目的人大家都想做好哈，但是呢太有坚持了也难免不符合实际情况。你比如说有一个电视台导演跟我讲说，这个台湾的一个主持人，你知道吗，我们以为他是耍大牌，就比如说这个主持人说我来给你录节目哈，超过一小时不录，一小时我就走人，就一小时你要不结束我就走人。那咱们这个你想，这肯定是这耍大牌嘛，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嘛。其实作为同行，我觉得我理解他为什么坚持一小时就不录了，因为呢在他长期的业务实践当中，他自己检讨过，一小时是他能保持最佳状态的时间。你比如说你要是个新人，或者人家不肯迁就你的，你就没资格提这种要求。他已经是很大的腕了，他就说我要对观众负责任，就这一小时我能保证我这个情绪始终在兴奋点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理规律， 对， 当然我不是说我呀，你像我从来都是任劳任怨的。你知道我最长时间录过多长时间的节目吗？就综艺节目站着啊整整九个小时。 哇， 九个小时，整整站了九个小时。你知道有些地方啊，它这个录像啊，咱们这个分两种体制，一种呢叫主持人中心制，或者叫现场中心制，一种叫导演中心制。所谓导演中心制的节目，就是过去咱们比较传统上这种类型节目，就是说我就跟电影导演一样，这个镜头不好停就停， 明白的意思，就像拍电影一样。 对， 就是我完全按照我导演的衡量，但是他不管你这个现场气氛进行到什么情况，你说的哪怕再好哈，哎，再来一遍，刚才我这儿没录好，这个导演中心制。所以原来我们有时候受这个导演中心制之苦啊，就不得不一次次的停，录了九个小时。你想我活活站了九个小时，哎，到最后我不是佩服我这张嘴啊，我是我佩服我这张腿啊，站了九个小时， 这条腿。 这双腿， 这量词都不对。不过那个拍电影不稀奇的，很多很多小时连着，人家有时候拍一两分钟的广告都占四个小时。 对啊， 就是说导演中心是这样，就折腾，就折腾。 就是 因为他有个椅子嘛，所以他就 你这个导演呢，这个知名度越大啊，你 折腾 一天可以拍的镜头可以越少， 对， 制片主任越来越拿你没奈何。 而且你知道，有时候拍片子并不是说一个场。就拍那么几下就行了，他往往导演要选好几个不同的镜头来重复去拍同一个场面，那么然后他回去剪接的时候，他再选是用哪一段嘛？比如说同样是你进这个房子讲话， 那么你从这个房子进来，他这边给你拍一个，那边给你拍一个，可能拍个四五遍，那拍到你，所以你做一个电影演员，你怎么样去维持你那个情绪的高潮啊，可能更重要，因为你要连续五次，你想想看，这还不算 NG 在内。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这个我有体验，我出去拍了个片子得奖了 啊， 文道兄拍过电影啊。 不是，我是担任里面一个配角。 哦，是不是那种坏蛋一上来就被人打死的那种角色？ 我饰演一个外表很正经，穿着唐装，内里其实很闲湿的一个风水师傅。 闲湿就是好色了， 对 吧？ 就主要是拿着那个女主角的手，跟她说：“小姐，您这不安宁。”然后就是一直抚摸着她的手，是那个调调。 这事儿你跟我们凤凰卫视女主持人经常排练嘛？ 对对对对对，日子有功嘛，就是因为是这样的，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拍那种独立电影的艺术电影。那么，哎，他也认识，就是尤静。那他最近拿这个片到一个叫费加罗影展， 前卫的一个 女孩子。对，到费加罗影展，结果就这个影展在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竞赛。那么在这个竞赛里面拿了一个好像是首奖，就是非纪录片以外，就纪录片以外，就是所有的剧情片的一个首奖。嗯哼。然后就过来说，我很紧张，我跟他说，哎。我有没有拿到什么特别的评审的注意啊？说，哎，这个人演得好，说没有。 所以他现在这个外表正经、内在寒酸的形象，到国际上去扬威了。你看， 对， 为戏所牺牲。 而且最近好像中国电影确实在国际上得了一些小奖，是吧？ 啊，是吧？ 不太小啊， 不小吧？啊，最近得的奖都不是小奖吧？而且这个 田壮壮， 对啊，田壮壮好像是。不过 他 得的是那个什么逆流啊，什么什么有一个单元的那么一个奖项啊。 他不是那个大奖，但是也还是就是比较另类的有一个奖。那个奖里面他是拿到电影奖。 因为他其实现在威尼斯影展他的奖啊已经越来越仔细了，就是说有一些是强调能够拍出新视野的。有一些是强调 艺术实验 跟主流不一样的，对，因为为什么呢？过去的威尼斯跟这个我们在像叫康城，你们叫 戛纳 影展，戛纳影展呢，他们呢是都比稍微艺术性重一点，但是问题是这几年啊，它越来越好莱坞化了， 对， 它已经越来越好莱坞化了， 拿明星做招牌， 所以它开始要把一些比较艺术性强的、实验性强的一些电影呢。放到一些别的奖项里面去，那么就跟它分开来，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现在 你看最近啊，这个我看了一些中国非常著名的导演，你看票房第一的导演冯小刚嘛，还有这个执着于这个电影艺术的导演田壮壮嘛，哎，你看他们这两个人呢，对这个记者说的话呀，有意思，你能胡乱猜想到他们可能在承受着一些什么样的攻击？你比如说冯小刚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他说这个。我看呢，不管是拍什么电影的，都是低级趣味。你要说我满足观众低级趣味，那你也是满足观众的低级趣味。大家都是低级趣味，只不过选择不一样而已。你看，这是他的观点。那么，因为他这个票房老是第一，可能呢，就有些人觉得这人俗，对吧？这满足这个观众。可是你比如说，你像田壮壮，他就讲啊，他讲的道理啊，我觉得不是特别了解电影的人还不是特别能明白。比如说他说这个电影语言，你看他就三番四次讲这个电影语言呢，它本身就是有奥妙无穷的，这个电影语言本身就是值得这个不断发展的，不断这个推陈出新的，他认为这是他的追求之道。哎，真的，你看他拍的这个《小城之春》呢，我觉得呢，就是求人得人，求智得智，哎，真是有意思。就说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整天在讲着电影语言。确实，他这个电影，哎，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这个电影语言。他跟这个当年费穆的那个《小城之春》的分别就是什么呢？你注意看他的这个镜头，就像是一个游魂的镜头。你看，他往往让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他的这个镜头的运动方式上，甚至你就觉得。像是徘徊于这个废旧荒原当中的一个游魂，在看着这三个演员的各场各场戏，微微的这么走，有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你看他追求这个，哎，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但相反呢，可能他过去不重视的，比如说是演员的表演，到底真实不真实啊，成熟不成熟啊，能不能有可信度啊，哎，这个可能你也能从中发现一些瑕疵。 不过你刚刚说的熟或者不熟这回事啊。 我想到一些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都看过北野武的电影，对不对？ 哎，花火， 对， 大佬， 这个对日本这个北野武，北野武啊，他是个很怪的人。他平常他是拍电影的时候才用北野武这个名字，嗯，他不拍电影的时候，我忘了他用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换句话说，他在日本人心目中是两个人，其实是。嗯，他以平常以另一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啊，他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而且就像胡瓜那一类的， 而且像是我们大陆说的说相声的， 对， 是日本那种讲笑话的， 对对对对，他们叫漫谈，那个叫，嗯， 可他电影里很酷， 对， 也不说话， 对， 对， 但他平常呢 杀人不眨眼， 这个电影下呢就是那种特别低级，然后特别俗，然后说话就是很粗野或怎么样，然后每天都在讲笑话，嗯，讲笑话，但是一拍电影的时候就很酷，就永远都是很沉默的。电影里面他如果出来扮演一个角色的话，他肯定是不讲话的。那在做导演的时候他也是很酷的。那另外一方面他有个第三面，他就像个黑社会老大，他就带着一票子人呢，啊，他们叫北野武军团，都是他的副导演啊摄影师什么的，一票跟着他玩死的。那么这一群人呢，譬如说有时候哪一家杂志社批评他们诋毁他们，他们看不顺眼，他们就会上那家杂志社砸， 啊，真的， 真的砸，然后把人家桌子推翻了，打，把人家打得满地都是，然后后来给警察抓了回去坐牢， 确实 是这样的， 又野又武啊。 有一个法国的评论家叫 France， 他说过一句话，嗯，他说我得招供，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说的其实都是我自己。你刚才听梁文道讲北野武啊。你仔细听听，其实都在讲他自己，或者是他追求的方向，几面的角色，嗯， 那是他那个什么 不同的身份，这一种境界，你仔细去听听。 那是他这个错误的少年时代，他已经悔改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今天我这个看报纸啊，谢霆锋不是官司缠身嘛， 对对对对， 上庭，哎，可能他这个周围的电影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比较多哈，法庭这个气氛也搞得很好，就是挥泪如雨啊，哎， 挥泪如雨。 谢霆锋和谢贤他爸爸嘛，哎，两身黑西装，两个墨镜，呱呱进来，谢霆锋呢还带着一个纸盒子，奇怪吗？纸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是一只刺猬的尸体。原来这 真是纸盒藏尸案，哎， 谢霆锋呢是自己养了两只刺猬，一公一母，好像前天晚上呢死了一个，这个女佣人不小心呢就把它扔垃圾堆里了，哎呀，谢霆锋一家之下据说是痛哭流涕，痛不欲生啊，就是表现这个对小动物的关心都超过了他将要上庭的压力，自己跑到垃圾堆把这个小刺猬的尸体翻出来放在盒子里，是准备出完庭之后可能是专门去拜祭去送葬。然后呢，我觉得咱不太了解这个香港法庭哈。他说我第一次发现一个词叫品格证人，他找了很多品，比如说成龙、汪明荃，品格证人就是说，霆锋是个好孩子，他是个好人，而且还找来一位歌迷的母亲，讲起来挺感人呢。这个歌迷是十几岁的女孩子，得肠癌已经去世了，但是就在临终前提出想见谢霆锋一面。当时他妈妈呢把这个信息通知了在北京拍戏的谢霆锋，谢霆锋就专程从北京赶回香港陪着这个小姑娘过了一天，而且呢还帮助这小姑娘把她喜欢的另一个女偶像也请到这个病床旁边。哎，说到此处，那位妈妈和谢霆锋在庭上都是哭哭啼啼，痛不欲生，就是感觉很动感情啊，这个法庭之上啊。 不过这其实不稀奇嘛，大陆没有品格证人吗？法庭 不知道怎么叫，反正香港叫品格证人， 有有 我第一次听说。 中国的传统上呢，从来就是把这个以前清官审案啊，他也没有司法制度，就做官就是审案了嘛，从来就是把这个判事实跟这个好人坏人的这个道德评判混在一起的。常常是首先看你这个人好人还是坏人，然后觉得你是坏人了吧，证据还不足吧，打，对不对？打就打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常常是一个案件审出来，不单是澄清一个事实，而且是证了一个是非， 对， 而且匡正这个民风， 匡扶正义， 哎，这个扶植正义。所以，但这个东西呢，恰恰是西方现代法所非常排斥、非常反对的。 对， 他们就认为法律呢就应该就事论事，你不应该考虑他过去的，你可以考虑他过去的犯罪。但是你不能考虑他这个人道德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常就是说 这个官司他们是这样打，比方说 Simpson 的事情，那这个是最典型，就因为常识我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这个太太好像是他 杀妻， 好像是他杀妻的，但是因为证据不足，所以就审很久审很久，全美国人天天在那里像连续剧一样看，所以我比方说我今天看到报纸，我看谢霆锋这个事情，我想哎呀这个不正常啊，这个要是平常一个顶包案啊，这个你比方说谁谁谁一个顶包案，谁来注意啊？今天谢霆锋这个因为是娱乐明星啊，就变成头版呐、啊。所以我，但是后来我一想，也没什么不正常。美国你看 Simpson 的案件，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演员跟一个 football 的这个运动员很有名，所以搞得那么出名。其中最有关键的一个细节就是说，中间也有人证明说他太太道德上有很大的问题。中间有讲到说她交了一个男朋友，当着她孩子的面在家里怎么怎么怎么，那这些也好，这些证据一提出来，我当时就想，如果在中国的话就舆论哗然了，就是说人家都会去同情 Simpson 了，就是说他这个太太原来这 个 样子，哎，就是按中国的讲法就是淫妇啊，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男的情人带进来，当着孩子的面口交啊之类这样的事情，可是西方他这个法庭这些东西完全不存在。就算你的太太是淫妇 OK 你也不可以杀她嘛，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这些道德的因素不存在。 对，西方法庭淫妇不可杀、 而且西方法庭他得保护这个淫妇， 他也不是保护， 他也不是保护淫妇，他保护无辜的人，对不对？ 保护无辜的人、 对对， 就是说他保护他保护的跟这个淫不淫不相关，他保护的是这件罪行里边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你们这个逻辑真的又跑到道德话去了。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我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我看到的案例，这个你像美国的律师，我觉得他在绞尽一切手段，从这个感性上，从情感上打动这个叫陪审员吧， 对 啊，那同时他其实他拿感情当手段，并不是说这个，也许法官判案的原则但是不能掺杂感情，可是实际上对立双方啊，无不用尽了这个煽情的这个手段， 对，真的是这样。其实，譬如说。法律啊，这个东西啊，它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冷冰冰，或者是纯粹的一些刑事条文。譬如说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英国这种普通法系统。你知道英国是个很怪的地方，英国是没有宪法的。英国虽然有大宪章，但是它并不是像别的国家宪法那样的，宪法是所有的法律的一个母法嘛，一个基础，对不对？但它没有，它就是靠有法律，但它那个法律呢？ 无法无天。 对，但英国那个法律呢？却又不像一般的法律条文那样子写的那么仔细那么系统化，整个英国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几百年来的 案例 一代又一代的，对，一代一代又一代的这个法官他们怎么判案，一些检察官一些律师他们怎么去讨论一个案件， 所以很严重啊，任何一次判案都可能成为一个条文， 对，成为一个条文， 只要你这样判过了，人家以后就可以援引你， 对，就可以原用你。 所以在那儿当 什么淫妇不能欺，这可不能乱讲。 对，所以学法律在他们那里特别不容易，不像咱们这儿哈，他们那儿得翻阅多么厚的这个卷宗案例的。 但你们想过这样的一个精神啊，它代表的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代表，首先它是尊重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这传统包括的，就里面包括很多的人情世故，很多的这个社会的主流的一些的价值观。那另外一方面呢，但他有时候他可以推翻传统，这就有个开创性的一个案例了。 对，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当年在这个西方历史上曾经就说中世纪的时候判了很多这个女子死刑， 对啊， 那个时候说这个 巫女 嘛，就跟咱们文革的时候搞这个串联，这个互相揭发哈，弄得最后多少人都被污蔑成是女巫巫婆神汉，全给处死了。 对， 那这个其实在他的法律里也算一个案例吗？ 不算，那个时候的法庭，宗教法庭跟现在这个法庭世俗化的法庭是两回事了。 嗯， 因为那是宗教法庭，是两党是宗教法庭已经结束了， 就这个 对政府 不予承认， 对，不予承认了。然后像他现在这样子累积下来的这种案例啊，你有时候可以有个开创性的解释，或者是推翻以前的一个案例， 不得了。 那么那是很不得了的事。但是问题是，整个普通法它的精神就放在怎么样去尊重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怎么样？因为法律不是抽空于这个社会的，你不能有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相信什么？英国人呢、是经验主义者， 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就有一批聪明绝顶的人， 对对， 他能够写出一些条文是那么的了不起，那么的完整， 就不可能是无懈可击， 不可能是无懈可击的。 而且他的陪审团一定要找普通人， 对，就是这个 我到美国真想不通啊！我也收到过这样的单， 对， 就是说你一般不一封信寄来了，叶文涛，就是说请你要你去做这个陪审员，没什么太大好处的。 你去了吗？ 我不能去，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 那他瞎发？ 不，他瞎发，他不知道嘛。 道 然后你就，但如果你是美国公民的话，你没有特别的理由，你还不能不去。然后他就这么随便找来了以后，比方说你们两个打官司吧，他要找来五十个人，你们两个人就看这五十个人，如果有一个人说这个人这不好，你就可以把他推掉。那么你两个人觉得这个人过来还可以，这个家庭妇女每个人都找对自己有利的证人，比方说我是一个女的，那我找一个女的，我是个黑人，我找一个黑人，那么最后就形成了这么十个人的陪审团。这个十个人的陪审团他们在房间里吵，他们还常常要一起通过， 对， 他不是说九票对一票可以， 的一些的 他有些东西常常要一起通过，所以这些人呢又都是就是普通人，最后法官呢只是根据他们的判决，而且那个判决很不一样，他就是 guilty and not guilty， 他就是有罪和没罪，具体的刑由他来判。 对， 我一直想不通背后他的前提就是说他对于人性这个康德这些就普遍正义，就是他一个假定就是说人只要你是成年了，你是正常，你不是罪犯之类的， 对， 你就有一个判断是非的能力， 对， 你绝不比总统跟最高法官差， 对， 因此你有这个权利，而且是你特别是一个组合的人，你就可以来决定一个，所以这每一次的这个案例的审判， 行，得去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那个品格证人这个东西啊，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出现，就是说什么呢，他这种譬如说陪审团的制度，他这种普通法的这个精神呢，他们要充分尊重的是这个社会上怎么样去判断是非，他怎么样看一个人，一个法律的判决啊，他有时候不能跟这个社会上的某种的常识或共识离得太远， 对， 他不是说要品格证人出来说证明谢霆锋是个好人，然后就说既然他是好人他就不能够犯罪，他不能够犯罪他就没错，不是这样子，很有可能判断出来，很有可能啊，说一个人是有罪的，是犯了法，但是同时考虑到品格证人的证词，他可能会补充说这个人在大家的心目中他平常的行为其实都很好，那他这样的一个犯错因此可以考虑为一个偶尔的 一个过失， 过失一个不慎的过失 可以原谅， 因此不能完全一样，可能是减低了他的刑期啊，或者是降低对他的处罚，通常是这样子，这个犯不犯法的基础不在于品格证人， 对， 而在于这个一些法律上的判断，但品格证人的证词可以帮助就是法官去考虑对他这个处罚应该放多少， 这个我想中国跟那些你讲普通法的这些欧洲国家就会有这个区别，中国如果很多品格证人的话，如果来证明这个人是好人的话，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判案的基础，而不是以证据，所以他刚才讲那个其实是非常重要，他只是后面影响，什么时候品格会成为证据呢，就是证人出来的时候，如果我证明你品格上你以前和我东西撒过谎，那么你今天做的这些东西就没有。 哎呦，你知道中国有的时候这个老百姓的力量，法院判了刑，全村的人到法院门口去游行 的 示威起哄抗议，因为 这美国， 因为常常很多情况是这样，是他是犯了罪，可是他就比如说他杀了个不孝之子，这个孩子快把父母打死了，父母亲不得不把这个孩子弄死，结果父母亲判罪，全村人都去帮他申请。